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最近您介绍的转移因子和中药口服茶饮呢，它对于提高免疫力进行扶正的是有很好的作用的。那么具体到它对慢性病的康复的协同和促进作用是如何表现的呢？ 这个大家听起来这个啊，免疫力也罢，或者我们讲的这个正气也罢，邪气也罢，一个是很抽象， 嗯，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这个疾病问题、健康问题，它都具体对的是正，比如说我对的是这个肝炎， 嗯， 或者肝硬化，或者我比如说我对的呼吸系统疾病，我对的是老慢支，或者是咳嗽，或者喘息，或者缺氧，或者这个慢阻肺肺气肿、肺心病，我该怎么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我可能针对是冠心病、心肌肥厚、心功能不全、心律失常，或者说我今天是一个脑卒中，我是一个梗塞了，或者我有很多后遗症。那么有些听众可能面临的是膝关节这个肿胀，有些人可能是个腰椎间盘突出，可能是椎管狭窄，有些人可能是眼睛问题，有些人可能是肠胃问题，有些人可能是息肉问题，或者有些人是结节问题。那么有些人可能面临的是这个肿瘤问题，大家都是对着这些问题具体一个病，我应该用什么方法？现实中大家的困惑是，我在用药的时候，我在治疗的时候，我这个康复的效果不是这个很好。当然，你拿今天的西医来说，它的这个药理作用它是很精准的，我就能对你这个咳嗽用一下，我就给你止咳了。可是大家老说的，治标不治本，不能去根儿。那这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人体这个自我的这个修复能力、再生能力和这个活化能力、细胞的活化能力。你看，在我们这个祖国医学啊，大家听到的是正气、邪气、实证、虚证，是吧？你像他讲到这个疾病发生的时候，他是说，我们说如果你这个正气不足，它是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据。通俗的讲，就是正气就是你的抵抗力，你这个弱了，这个时候给疾病呢创造了这个发病的这个依据。但是仅仅有正气不足还不行，一定有这个邪气。那么邪气是什么呢？邪气它是这个发病的重要条件。你这会儿虚了，这个时候你这个又有这个致病因素作用我们人体，我们这个时候就发病了。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军队，你很强大，那么这个时候虽然有外来的侵略者，可是你能把他打败，他不能伤害你。如果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军队他这个战斗力很弱，这个时候人家如果想说通俗一点，想侵略你，想侵入你这个国家这个土地，他就能侵占。所以我们这个疾病也一样，这就是说，正气不足它是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据，邪气呢是发病的重要条件。这讲了一个正邪这个关系啊。那发病不发病有什么决定？它是由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这个胜负决定了发病不发病。也就是说，如果正气能够战胜邪气不发病，如果这个邪气战胜了正气，它就这个发病。倒过来，在疾病我们已经得病了， 我们要康复，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对症治疗，我去控制这个症状以后呢，同时我这会儿扶正的情况下，他也决定了疾病的愈后和归转，就说你到底是马上就能康复呢，还是处于这种持久战的这种焦灼状态，哎，决定他俩斗争的结果。那在这个慢性病人群，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方法扶一下的这个症，哎，你这个疾病就容易这个康复。 就在对症治疗的同时要扶持正气啊，就能够使你的慢性病的康复呢有一个协同的作用啊。 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也不算老先生，你拿今天来说七十岁就可以说他是一个中年人，他是一个画家，画家呢爱抽烟，爱抽烟长期的高血脂高血压，没怎么这个管事儿，没怎么管事儿以后呢，同时啊，你想，那我们说高血脂、高血压，它这是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说血管斑块里边的这个致病因，也就是我们说的邪气，对吧？哎，他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紧接着因为冠心病，又有了这个房颤，那么房颤。大家都知道，哎，医生一定要给你吃阿司匹林，因为你在颤动的时候，你那个血液是搏不出去的，搏不出去，它在那回流，容易凝结成这个血块。如果这个血块，这个顺着这个血管流堵在哪里，那一块它就会发生这个坏疽。所以有一天呢，他这个突然这个发病了，得什么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就是说这梗塞了，梗塞了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今天临床治疗脑卒中梗塞性脑卒中它都没有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没有说一个固定的这个方案，那就是具体你堵在什么部位，堵到什么程度，我可能采取不同这个手段。他这个问题，那一个脑卒中我们就说梗塞，如果你抢救及时的话，哎，我们就说它可以在这个黄金时间里面它可以发生这个溶栓的，对吧？哎，他也可以说脑梗，它也不是一个大的这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雪上加霜，他又有一个冠心病，同时这又有一个这个房颤，所以这样呢，因为一个脑卒中去住院，住院的过程中呢，房颤哎又发作了。那我刚才说房颤，你这个血液搏不出去，最后形成了这个血栓，流栓子啊。就顺着这个血管流，这样的话腿啊最终的结果是锯了两次，截肢了，截了这个两次，结果这个然后紧接着又是引起这个心功能减退，心功能减退我们就说这个急慢性这个心衰我们讲过的，还有这个肺部出现这个积水，那就是说我们说心功能循环下降引起这个肺循环下降，肺循环下降又会引发这个心衰。哎呀，就是说怎么从脑梗再到这个心脏再到这下肢都发生问题了，截肢了。好，这把家里这个积蓄呢花了，这个几乎就花完了，这个爱人呢也是从头伺候到这个尾，那么你这个急性期治疗完以后，那就回家这康复了，康复了以后这个老伴儿也给买了很多这个保健品，可是这个效果呢也不是那么这个明显。那么有一次我们讲这个抗血管这个斑块抗纤化加茶色素，是吧，哎，他听了这个听了两期吧三期，觉得这个有道理，哎，最后他咨询了以后就用上了这个抗纤维化和这个茶叶提取物，这我们说这不是抗斑块的嘛，抗血凝的嘛，你首先对于这个梗塞人群先是这个疏通这个血管问题，但是长期的卧床导致他的饮食他的抵抗力，你肯定就是说这个代谢活性能力它都下降了嘛，下降以后哎，那抵抗力它是下降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根据他这种状况，他的方案里边又加了一个这个转移因子和这个茯苓百合莲子芡实这么一个口服茶饮，这个 我也没想到啊，因为我没见到这个人，只是这个回来，工作人员讨论这个病案，一个半月这个时间，就是原来不能这个动弹的下肢，哎，可以这个晃动了，脸色呢，这个红润了。再有一个这个反应就是原来那个我不说这肺部有这个积液嘛，最后那个睡觉大汗，整个吵到家里人就睡不醒，最后哎，这肺部这个积液逐步的被消失，被吸收，同时呢那个痰呢，它也没有了。这个时候那个、原来患人那个眼神啊就是直勾勾的，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神采，哎。脸上也有神采了，这个饮食也比过去这个好一点了。又是经过两个月、三个月的康复，哎，患者的饮食、睡眠，哎，这方面都比较这个趋于这个正常了。 嗯，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我们说你的原发问题是血管斑块问题、堵塞问题，但是你堵塞，你看这个疾病是这样，堵塞了以后不是缺血吗？缺血以后不是缺氧吗？缺氧以后你是堵在哪里，哪一块缺氧，损伤的就是哪个部位。你比如说损伤的是大脑，或者是损伤的是心肌，或者说损伤的是你的肾脏，还是这个眼睛、下肢等等啊，这些堵在哪儿，它就损伤在哪里，那一块它就坏掉，这不疾病发生吗？ 嗯， 那虽然说针对的是血管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说损伤它就有修复，但是疾病恢复的能力就是你的修复能力，因为细胞损伤以后，我们通过这个骨髓造血，还有这个干细胞，它在分化分裂，再去这个分裂成这个分化，所谓分化就是演变成不同的种类，这个细胞损伤到哪里，修复到哪里，那这个时候什么很重要？我们说那个抗炎能力、免疫功能，也就是我们说这个正气很重要。你像他这个案例里面对的是血管斑块这个堵塞，可是我们加了这一个调节五脏的这个四味中药这个调节，再加免疫因子，哎，促进这个免疫力就是说这个修复能提升我们这个损伤的修复能力，哎，康复的就非常不错。 嗯。其实刚才呢，听到您这个病例的分析哈，完全是针对这位老先生给他开了一个联合的大复方，是吧？ 没错。 在他在医院积极治疗的同时，在采用了这个茶色素啊、抗纤维化，然后再加以呢转移因子和中药口服茶饮，这个共同的作用下，使他有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对，它的主要作用是抗斑块。 嗯、 抗斑块，你看，但是你已经梗塞在床上躺在那儿，那你这个久卧伤气后，你的正气一定是弱的， 嗯， 或者说我们说的免疫功能是弱的，这好像跟免疫功能呀、正气的扯不上，你把我斑块给我疏通不就完了吗？那这个时候你久卧这个正气不足，不容易你这个疾病康复。 嗯， 针对他这个情况，我们一般的你看你血管堵塞，我们就解决堵塞，降解斑块，一个抗纤维化或者一个茶色素就可以了。像他这种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哎，服一下正，哎，恢复的这个效率，你看只有三个月嘛，比他前面那个一两年恢复那个效率还要高。嗯、 其实需要的这个治疗更多的是针对靶器官哈， 对， 对于症状的控制呢，它可能更加的有益。但是中医呢，咱们是讲到，比如这几期一直说是这个正气啊、邪气啊，就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样的一个概念。从这个概念出发啊，中西医结合，使他的这个病症有了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呢，从这个病例上来讲，它可能是一个个例。但是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也有些人跟他的病况是一样的， 是 啊， 那个正气就是这个疾病的康复能力，或者对抗疾病这个病因这个能力。 嗯， 但是对于得病的人来说，我们不是老是说修复吗？ 嗯， 你损伤了以后，你只要修复的好，修复能力是存在的，修复的这个活性那些细胞也是存在的。 嗯， 那你疾病就容易康复。 嗯， 那疾病的过程就是损伤的过程。 是。就是修复损伤哈， 对对、嗯， 所以呢，那如果呢你也有类似的一些症状的话，也是多方的改善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会针对您的病情给您一个 参考的意见啊。当然了，目前呢，我们对刚才提到的一些养生方式呢，正在举行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啊。 对，大家可以感受， 对， 或者了解这种养生方式适不适合你，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可以索取资料了解， 非常难得。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88864427。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比较根本的，也是一个单纯的养生的一个方式哈，就是说时令养生。那目前呢，我们针对春季养生的特点呢，为大家形成了一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小册子。 对， 那么这本书呢，应该说针对呢大家比如说如何健康的生活呀，结合我们讲座的节目内容啊，以及呢一些时令养生的食谱，还有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情绪调节的方法，以及中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汇集成册啊。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对于这本小册子呢非常的喜欢，但是我们呢数量有限，所以呢如果大家您需要的话，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咱们是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本书，就是《免疫力是身体最好的医生》的小册子。 对，这个小册子里面，《免疫力》里面，这里面就有这个转移因子、莲子、茯苓、芡实，它是怎么作用我们人体的？它是怎么扶正的？你刚才讲的这个时令养生里边，比如说春季怎么保持这个肝心脾肺肾这个平衡？你身体平衡了，它疾病无从生起。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扶正。我们听众朋友们困惑的是，都是碎片化的，这听一点那听一点，它不系统。我们整理成这个册子以后，从这个饮食、情志的调养，还有这个你的活动综合起来，这样呢就是做的会有效。 所以呢，这本书虽然叫免疫力是身体最好的医生，实际上免疫力就是正气。 没错没错 啊，正气就是你身体最好的医生哈。所以呢，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电话是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仪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对于疾病啊，如果我们积极的进行预防，让它不产生，这是最高明的做法啊。但是一旦有了疾病以后呢，也并不是说它是不能够逆转的。 是，就是我们平时吃药，我们其实是在控制疾病进一步恶化，为这个身体这个恢复呢创造条件呢。真正的这个身体康复呢，它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就是当我们这个不管你什么病因造成我们人体部分这个组织损伤后，其实就是细胞损伤，细胞损伤后影响到组织，组织以后影响到这个器官，那我们人体呢，天生就有对所形成这个缺损啊或者损伤啊，它有这个修复恢复这个能力，我们把这个能力呢就称为这个修复能力。那么修复以后呢，完全或者部分的恢复原来组织这个结构和功能，我们想治愈，那就是完全给修复好了。如果是部分修复好了，哎，我们可能会丧失一点功能。那么参与这个人体修复这个过程，这个主要成分呢，包括细胞外基质，就是我们说的胶原纤维啊、胶原蛋白啊等等，还有是各种细胞，各种细胞更主要的是这个免疫细胞。那么修复过程呢，它可以概括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哪两种呢？就是由损伤周围的同种细胞来修复，成为这个再生。比如说我这个肝细胞损伤了，我这个周围的肝细胞又分化又分裂，又把它坏掉的最后一补上我们把这个叫这个重复性的这个修复。还有一种呢，就是纤维结缔组织的修复，就是大家讲了，我们给大家讲了十年的纤维性这个修复，哎，有这个疤痕了。因为什么？什么情况会产生这样？是因为你那个正气不足，或者你的免疫力低下，你的修复能力低下的时候，你那个周围的细胞不能够分裂，或者分裂的数量不够，这个时候我们得拿这个胶原纤维，就是说成纤维细胞分泌的这个胶原纤维胶原蛋白修复，哎，这才修形成疤痕。但我们很多人是纤维性这个修复，所以才有咱们节目里边反复的给大家讲慢性病一定要抗纤维化。但怎么让抗纤维化的有道理有效率速度能够快点，我们才有了这个扶正，才有这个转移，哎，再加这个平衡五脏，这个茯苓芡实莲子这个百合，哎，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大家不要乱了啊。 对，所以提到修复呢，必然要有一个过程啊。另外呢，张主任给我们提到的慢性病的康复哈，这种协同改善的这种方式和概念呢，真的是非常好。大家呢，如果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